爱的可以，我还是坚持要你，不管你去到哪里，我跟踪到底。我知我傻的可以，这不可能有结局，反正我无处可去，我跟踪回忆。早知你懒得可以，我不能不去爱你，跟踪你所有的心，好叫你看你。我知道我会怪你，但不至于去恨你，因为爱到如今慢慢变成 幸福总突然的转身，将背影留给某个人，坐在黄昏里守着那一扇门，一转眼从夜晚到清晨。幸福总是分成两份，将一半交给某个人，直到重新要开始一段人生，我就要变成另一个人。可是我幸福变成永恒，可是我心疼你期望的可能都变得不可能。可看透了多少转折，我们平静相遇以后留下。

告诉我那只气球飞